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邵雨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宣布退出国民党内总统提名初选，高雄市长韩国瑜受访时说，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吓了一跳。这次他参选高雄市长，承蒙王院长以及他的好朋友大力帮忙，他个人非常非常感谢。韩国瑜提到，过去几十年，王院长担任立法委员、立法院副院长和院长，调和顶赖，贡献很多，更是台湾政坛非常宝贵的一个资产。今天决定不参加初选，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会找时间去向王院长道谢，顺便跟他请益。至于王金平认为这是一场奇奇怪怪的初选，韩国瑜说每个人解读不一样，最后通过了一个特别办法，大家看法自然不同，他觉得王院长的看法大家应该尊重。国民党内总统初选下周一公布名单，请跑基层很久的王金平今天突然宣布不参加初选。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得知消息后说，他与王金平是关公兄弟，遵循忠义精神，能够体会王金平的委屈。郭台铭说，去年九合一选举，王金平大力协助，大家都看在眼里，要给王院长公道的肯定。此刻国民党也该团结，一个也不能少。王金平选择下乡请走，相信可以为明年国民党胜选积蓄更多能量。只有国民党团结，才能让中华民国胜利。王金平今天与国民党协调五人小组见面之后，宣布退出党内总统提名初选。国民党中央回应尊重王金平的决定，也肯定他无私为党尽心尽力的精神。与会人士转述，今天会谈一开始，王金平就开门见山地说决定不参加初选，五人小组当场一阵错愕。王金平看到五人小组惊讶的表情后说，今天你们来征询，那我就告诉你们我不参加，大家不用困扰。王金平还要大家放轻松，没什么大不了，我还是继续请走基层，继续为党辅选，协助国民党2020重返执政，让2020政党轮替。与会人士指出，五人小组确认王金平不参选之后，现场开启了聊天模式，多数时间都谈明年立委选举布局，有时王金平也会和五人小组互开玩笑。民进党内总统初选民调下周一开始，参选人赖清德今天到彰化县寻求党员相挺，他也一再强调，我深入基层就是希望能够获得更多人支持，我有信心能在民进党总统初选脱颖而出，代表民进党出马角逐，更有把握在明年总统大选战胜国民党的韩国瑜，打赢这场选战，得到最后胜利。赖清德指出，民进党在去年九合一大选中，执政县市由13个降到6个，输掉超过300万票。如今民进党执政困难，台湾局势更是陷入了空前困境。不论蔡英文、柯文哲都不是韩国瑜的对手，只有我能够打败他，也只有我可以升任总统，维护台湾主权民主，大力发展经济。蔡英文总统今天接见美商应用材料公司董事会成员，感谢应用材料持续深耕台湾，也强调未来会让台湾在美中贸易冲突下成为投资的最佳选择。总统指出，应用材料为半导体设备产业领头羊，去年投入研发经费已经超过20亿美金，今年更是美国财富杂志认可的全球最受推崇企业。台湾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聚落，充沛的科技人才以及优越的制造能力，而且过去3年来松绑法规，改善投资环境，都是要让台湾在美洲贸易冲突下成为投资的最佳选择。

的咿呀咿呀。 让我们掌声欢迎广播女神 塔塔姨妈。 两点十二分，欢迎你继续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OA 的新歌，这首歌叫做 Feedback。 广播女神一开口就是有这个魔力，就只有四个音节，塔大姨妈。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大家就在想说，啊，塔大姨妈是什么意思啊？那不是吃饭前会讲的吗？那是いただきます。 Come on 各位， Come on 各位嘞。 欢迎广播女神穿着黄色的，这是新衣服吗？ 小鸟 Chanel 小鸟。 哦哦哦，我以为你在说小 鸟。幺幺幺幺三声小， 幺幺是 小，一幺幺 哦， 幺幺三声小鸟。 点点点，你的注音是这样学的、哦、 不是这样吗？ 你再讲一次，小 一幺幺西幺幺。 哦，你要先从韵母开始， 不是这样吗？直接消哦、 欸。我小时候学好像直接开始，哎，就是小 c e o 消小，就好像直接这样，不会讲 o e o e o 幺 e o 幺 c e o 消三声小。 但是外国人开始学，他要怎么一开始把三个拼起来啊？嗯。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却也是你让我伤得心关起来。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现在我只要你明白，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无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人的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请你收拾你的虚无笑脸，消失在我眼前。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离开我的视线。 APP 上面大家的答案呢，就很多人说就是学法是跟我一样，然后少数有人说学法跟你一样。有一个说法呢是说，现在新的教法都是你那样的教法、嗯、就先从韵母开始， 嗯， 然后以前旧的教法的确直接就是从 我穿越了吗？ 还是我们仅仅差了一两年竟然就已经是一个， 毕竟你有国立编译馆呢。 但其实我们这两年真是关键的两年，就教育 刚好差， 对对对，教育改革制度、嗯、就联考，我还是联考时代呢、 欸、我国中考高中也是联考哦。 哦，我没有考过国中，考高中。 你这么聪明，在保送哦，你是天才吗？学校直接邀请你去念，我的天哪 ！Genius， 天才，够跳哎！ 今天呢来到了星期四，今天是6月6号。那今天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一个小时我们一样上班族543，然后第二个小时呢原本的妹妹爱漂亮，但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来宾，来自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高材生。 哎、欸，他说他来自于天水。哎， 哇，天水是新疆那边吗？ 我不知道，我想说天水是哪、啊、听起来很美。 所以今天呢的第二个小时，我们有机会呢可以好好的认识一位，这一位跟邓丽君同名的。Come on girls, get on the floor. From this get so ready. Thank you.

想家，就爱点你 UFO。 2:27上班族543，不管你是不是上班族，在现在听到这支电话都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0223639955，0223639955。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你好吗？ 今天你过得好吗？ 嗨，大家过得好吗？Hello， 你好。 嗨、oh, ，你好。 你是谁呀、啊？ 你好，我是水果忍者。 水果忍者， 欸、这个很久没玩了耶。 Fruit Ninja 啊！ 嗯，哦，我想要讲那个，就是最近工作上遇到的事情。我朋友工作上遇到的事情。 哦，好好，不是你哦，不是你，是朋友。 对，不是我，不是我，嗯，就是我朋友是做动画的， 嗯， 然后就是前阵子他们参与的动画影集， 嗯， 就是在 PTT 上面PTT 上面就是被大家骂爆 啊， 就说是就是这个动画影集还有上新闻， 嗯， 对，然后是大家就在呛说什么花这么多钱做出这种烂东西 啊， 或是很丑啊，然后跟哦，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说什么人家大学生怎么样可以不花一毛钱做出好作品这样 啊， 对啊，然后我只是想要讲讲，就是 心酸， 就是、嗯、 朋友的心酸。 对，好，嗯、对，就是大学生的作品跟进工作，就是开始工作之后是不一样的啦。 嗯， 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可以用学校的资源， 嗯， 然后你可以花一整的一年的时间做这个作品， 嗯， 然后花爸妈的钱， 嗯。 对，然后可是你要上电视，就是你是一支完整的 IP， 嗯， 你就必须要，你可能包含了导演、编剧， 嗯， 然后团队里面可能有动画师、原画师、 嗯、 后制、音乐、 声音、嗯， 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能够把它跟随学生的东西在比啊， 嗯， 因为学生他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 嗯 嗯，对啊， 哦，所以就觉得很委屈。 嗯， 我们也很努力啊， 就是觉得网络上的那些酸民应该要更知道这个产业的背后 哦， 制作的一些东西再来做出批评吧。 Uh-huh. 对啊，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动画哎、欸，你有耳闻吗？ 我也不知道哎、欸， 对啊， 是跟、 就是、嗯 两个字吗？两个字吗？ 三个字 ，那 对 App 上面大家也猜错啊。 我现在没有开 Line， 不是 App， 我现在没有开 App。 三 个 字哦， 嗯， 第一个字， 这可以，哎、欸，它跟家庭有关， 跟家庭有关哦。你说第一个字跟家庭有关，还是这三个字跟家庭有关？ 三个字，我的天哪，我不会再讲。好，这三个字跟家庭有关。 好，反正就是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辛酸。 哦哈， 对啊，就做出批评前，应该要先知道那个行业背后的制作过程，或是一些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再来做评断吧。 嗯 嗯 嗯 嗯嗯， 好的。但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想象空间。 对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小品吧，小品。 因为有，因为有的时候啊，我的确看到就是那种花了大钱，就像你那样，在一个产业链里面，然后产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会难看的原因是因为从一开始 IP 在画跟设计的时候就走了一个，就是台湾比较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喜欢那种就是 复古 可爱吗？还是我说不上来那个什么画风，就是那个画风可能一开始就 出事了， 没有很讨喜。对，然后可是又我不知道欸，因为我认为就是在产业里面，你应该要有更多的意见，然后可以让你继续走下去。可是常常有时候看到那个就觉得哈，这个为什么可以过这么这么多关？ 是 哪一关出了问题？ 对， 对啊， 对啊，这个我也有以前也这样觉得，就是会看到一些动画觉得它丑丑，可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很主观啦，就是好看不好看是很主观的事情。 嗯哼， 对啊，所以我不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很丑或者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东西做出的评论是很丑， 嗯， 是不好看， 这个 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就是因为没丑这是很主观的事情， 但不能说他不认真在做这样。 哦， 算是吧， 或是说他也是很用心的在完成这项工作。 嗯， 对，或是就是讲出一些自以为很专业的事，对对对，说就一拍才画几张，对啊，就是或是拿出什么 Flash 动画来做比较这样之类的事情。 好的， 好， 水果忍者辛苦了。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Let's power up 02-363-9955 2:34。Hello， 你好。 嘿，好，我是那个。我今天好没事，我叫小胖， 小胖， 我要反映刚刚的， 你一开始想要装什么嘞？ 不是，哎呦，有很多线要讲，然后一时慌了， 因为他昨天又打电话进来，他 的 那个一围就知道你是小胖啊，还想要装 小胖， 我本来想说我今天不是小胖， 那你就是小胖嘛。 我只要反映刚刚，因为我也是做那种设计的，刚好听到刚刚就。有感就是为什么有些设计师人家会不喜欢，是因为你的决定权是在业主啊，就像我以前做政府的官员，你的是那个设计的 style 是在政府的官员的他们的风格啊，所以有时候譬如说去年什么国旗做的很前卫或者是很特别那种，那为什么大家会嫌弃，或者是为什么新北市门牌做的那么丑却还是发包，但是因为这些都是因为那个 你说 窗口的 审稿公务人员的素质设计素 养，对啊，因为他说可以就可以啊，钱在他手上啊，他决定他，那你对那个另外一个第二方就是觉得说反正过了就好啦，我们拿到钱就好啦，其他都不关我们的事啊，那就我做起来的感想，所以有时候那个主观是因为就所以你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像你做设计做久，你就只能觉得就会觉得说就应该是说就不能太坚持啦。这样 了解， 是分享一下，然后娜娜，拜拜， 拜拜。所以等于是要就是各公司行号单位，只要有发包出去的业务需求的那一个人，可能就是。都应该要去加强自己本身的美感素养吧。 但如果回到美丑本来就很主观啊， 就很多最后就会拿出这 一 段 吗？ 就会拿出这段话说没有啊，美丑很主观。 你问隔壁张阿姨也觉得很好看啊。 谁？你说张爷爷吗？ 张阿姨。 哦，张阿姨。 对啊。 张阿姨是谁？ 就我隔壁同事啊，我们俩都觉得不错啊，为什么不好看？蛮不错的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哦，就是你当然可以说是主观，可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相对主观。 就是你把一个东西拿出来看，然后我们给100个人看，总是会有绝大多数的人会有一个相似的品味，嗯，这样子。 那万一那个办公室的品味部门那十个人都差不多， 所以就十就是一个太小的数字，那个小样本太小，啊，你应该要就是这个群体就像要做收听率调查或者做民意调查一样，嗯，我们在抽样的时候要尽量可以抽尽量可以抽到1028，达到统计的显著这样子，嗯，对，那这就比较麻烦就对了。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你好吗？ 你好，我是台北的，我很愤怒。 我很愤怒哦。 嗯， 我很愤怒，怎么了？你在愤怒什么？ 超级愤怒的。 为什么这么愤怒？ 因为其实事情是这样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希望。公共环境上面 啊，如果大家同样是 share 一个空间的话，就是，其他一起来参与的人，就是要不要抱持的一定的素养跟公德心，啊？ 怎样，是你的室友还是你的同事很糟糕？ 应该是说病友的家属嘛。 哼，哦， 对，就是来探病的人，就是，嗯，不管呢，欸，不管是哪一个时刻，都很像是在开 party， 对，然后好声好气的剧情，他们就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刚开完刀，那可以请你小声一点。”然后说啰里啰嗦这样，然后就说：“那你就不要让我逮到你家里人来探望你。” 他这样喂， 对对对， 你不要让我逮到你家人来探。 对对对，我就说， 怎么那么调皮啊？ 那不是重点，那不是重点啊，对。压爆我的就是，他是说什么啊，我们又不是没有钱，嗯，我们也是可以不用住到这种病房啊，这样，嗯嗯，然后我就说 那你就去住啊，对啊， 我说大姐不是这样，大家都在这里，嗯，我相信大家都不愿意在这，是因为大家都想去排，但大家都排不到，嗯，就是对， 这个基本上的确就是他个人品格有问题耶，欸。嗯， 对，然后我哎，然后我老婆有点气，我有事在床上说：“老公，你不要不要，老公你不要。”然后我就觉得，哎，两边都不是，哎，我就不想让，哎，我也不会讲。 还是先照顾自己亲人，就是自己老婆情绪比较 对 重要一些。 对对对，只是我老婆说，她说啊，你不要这样想啊。其实我一直以为是我过头。 嗯， 我老婆说没有啦，因为我老婆是很温柔的人。我老婆说没有没有，我。他说：“你把窗帘打开，就是那个床跟床之间的窗帘吗？”他说：“你把窗帘打开。”我直接跟他讲：“我说不要玩，你现在只能用气音哎，就是那个，我跟你说这样，我算了啦，我对对对，我说哎，因为我现在真的 可怕哦， 我现在已经气急攻心，我现在可能有点话都讲不太清楚，但是 真的是需要深呼吸耶， 不好意思 對 對對， 半夜把隔壁床点滴拔掉， 不是这个， 不是 犯罪， 病患无关啊，跟病患跟照料的神。”两位真的无关， 所以病患本人其实还 OK， 是他来探病那一群人太…… 病患本人他是一个不能泄露太多的资料，但是本人真的无关，他就是出现在你我身边的一个长者， 嗯， 就是这样，是一个你我都会敬重的长者， 嗯， 那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受人敬重， 嗯， 所以很多很多人来看， 哦， 那毕竟是长辈， 哦，所以其实因为是一个名人，所以有很多人这样陆陆续续络绎不绝来了， 应该这样讲很没礼貌，我不觉得是什么名人，那但是可能是在家族是举足轻重的地位跟分量吧，所以就，嗯， 很多人来探望他，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有点像拜年啦，啊，就像拜年， 他这样能休息吗？他也蛮可怜的耶。 其实说真的，对那位长辈来说，他哎呦，他是真的蛮可怜的，因为他也是平常就有在服药，不能透露太多。但是我是觉得照料他的人也很可怜，然后，对，是那个外佣也很辛苦，那位长辈也很辛苦。这两位我都没有问题。我当着那位事主的面前，我就说：“阿姨，咱们就啊，靠腰啊，对不起，我还是讲了。”我说：“我们就挑了，我们就把事情挑了明的讲。”他们两位完全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们。 嗯， 可能这句话就让他们爆了吧？他就说：“你就 你不要让我逮到、哦、你那张小嘴怎么怎样怎样怎样， 你那张小嘴这么脏， 马克龙撞撞你了，谢谢你们给我这机会，你知道吗？我撞了好多多，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但是希望大家多一点 体谅， 对，多点体谅，多点体谅，多点体谅，对啊。那中间的就很可怜，就是他是被我们夹在中间，就是、嗯、就是感觉他们也是两边不是人这样、嗯，对啊，对啊。 他、啊啊啊、哦，所以是三人病房，还有一个中间的，太惨了吧？我睡中间真的不行哎、欸。 所以啊，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我也不想被人家当 OK， 但是我千拜托万拜托，都可不可以？就是我没有来增加你们工作量，但是可不可以就是帮我们换？如果有的话，帮我们；如果有的话，帮我们。然后就护士小姐就真的是跟天使一样降临。先生有了，哇塞，真的是快哭出来，你知道吗？ 天哪！ 啊，真的，所以就是现在是要过去的路上，然后。说是已经有新的 病房， 对，所以就 好，希望尊夫人早日康复， 谢谢大家身体健康啊，然后对，混都很 OK， 混怒放下吧， 对，混怒放下， 好， 不混怒， 好，拜拜， 拜拜， 2:43，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不要混怒。 02-2363-9955，哇，这个 timing 也抓得太，嗨嗨嗨， 是我吗？ 你是谁 ？Yes， OK， 我是台东小欧， 嗨小欧， 嘿，你好， 小欧，你今天要说啥？ 没有啊，就上班休息一下，然后跟大家 聊聊天， 这样对。因为我想问一下马克，你上次说那个台东金刚大道的事， 怎么了？ 啊，你后来有来吗？ 有来， 这周末啊？ 对啊，后天6月8号， 后天是不是？ 对。 哦，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听重播才知道，哦，原来你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你不去啊？ 那么远，真的很远。 你都在台东，你不去？ 欸，台东很大，你在说什么？ 就是相比，欸，就是台北、高雄已经相对的可能近了一点。 对，可是这样从那边过去，起码好像要一个多小时。 欸，可是你可以 躺在路上 看 星星， 听音乐，那个画面 美 翻呢，欸。 有，我做过那次，我就是躺在路上，然后很烫，因为白天的时候去的。 很烫， 你在白天就没有星星看啊？ 不要让我笑。 对，所以我现在就想说，第一次打电话进来，觉得还蛮兴奋的。我的音乐还蛮酷的，对。 你看平常没什么人可以打电话， 真的吗？现在 你现在还有常打电话的人吗？没有了吧？ 哦，真的，哦，那么运气好，因为我今天刚好空档嘛，所以就想说打个电话来试看看这样。对，好，谢谢呢， 拜拜呢， 拜拜呢， 欢迎再过来玩哦，好，拜拜。 我还没去啊。还没， 他心里就是已 经。你到底有没 有 在听我们讲话？ 他脑中已经认知了，就那一场你可能去了这样子。 好，6月8号呢，如果你在台东，然后你在长滨，你要一起就是最美星光音乐会的话， 你可以躺在那个路上，然后天气好的话，满天的星空，然后有欧马克声音陪伴你，他身边还有一个星星的导览老师，可以告诉你包罗万象的事情。 嗯， 好，6月8号，有机会我去看看。 吓一跳，对不对？吓一跳。啊，小欧，拜拜哦！ 好，拜拜。 因为呢，6月1号的时候，其实，在池上还是博朗大道已经有办一场了，然后有听众就是有截那个，他们在现场然后有拍照，然后有私讯我的粉丝团，我会发现哇，真的很美。 02-3-6-3-9-9-5-5 2:47，嗨，你好啊！ 嗨，你好，我是新庄陈小春。 新庄陈小春，你好， 是 小春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说，我今天被分手 啊？刚刚吗？ 早上。 谁一大早分手啊？没道德哎、欸！ 不是一大早啊，应该说对方，好讲对方好了。对方去潜水，出国潜水回来没什么，没什么联系。然后就是我拼命的传讯息，然后他觉得，他觉得他想要静一静。前阵子，前就是前几天。然后我就依旧一直传我这几天的想法、心思。 他都说要静一静了。 对，但是没来由啊。就是不联络这件事情是没来由。对，因为第一个我他说他之要静一静之前他说他觉得我很好，然后他觉得他累了。 这两句有关联吗？你很好但我累了， 就是他觉得他追不上。 就你一直在前进，然后他觉得他自己都没有， 也许但是我有说那我可以慢下来，我们一起成长。对，我愿意这样子。对， 那他一直要静一静到今天早上跟你说了什么？ 就是他想了很久，那他觉得还是我们 不 适合继续下去。 那你还有再回吗？ 他其实今天反而他回应的 比较多， 字数反而比较多。对，而且他这之前也不愿意通话。对，然后也不愿意 拒绝沟通。 对，没有。 那你 我听这首歌好痛啊。 但你之前有预感吗？你就觉得 没有， 你还是觉得他只是想静一静。 不是你讲的预感应该是说是在发生这个所谓的不联络，就是我所谓的就是没有通话的之前没有预感。 那他 而且两个人彼此其实在一起都是有带有笑容的。 你们在一起多久？ 其实才大概五个多月而已。对。 那这五个月你真的有感受到 他对你的爱吗？就是他 有啊， 他有热情吗？ 是有的啊。 OK。 对啊，就是我跑完马拉松，他会马上 上传 就是我的成绩，因为我去波士顿跑完马拉松。对。然后那是其实是隔12小时，等于说我完赛他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对啊， 所以你有感受到所谓真的他这五个月来就是哇你一直在前进他都没有改变？ 其实没有啊，他一直都有在，我们彼此都一直在成长啊。对啊， 好吧，他已经做了他觉得 他要的选择。 是啊，我 觉得对的选择。 打电话进来也是想要调试一下，因为我整个早上都在去都是一个情绪起伏的状态。好像不想伤害他。可是自己又很过不去。对，就是想找个出口讲讲而已。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拨电话到你们的节目里面， 欢迎光临。 对， 好， 陆陆续续听你们马克信箱。对啊， 来信马克信箱吧。 好啊，试试看啊。 等你的信哦。 新庄陈小春。 拜拜 拜拜，谢谢你们。 真残忍，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一个人，不惜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

些年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相信时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老婆最近变漂亮嘞！ 哟，买了车，嘴也变甜啦！ 因为 Toyota 大出风头购车专案，买指定车款就送市价14600的 Dyson 神级吹风机组，神助攻，让老婆变女神！ 哇，还享最高600000零利率！ 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赖清德，感谢您的支持。在众多总统参选人当中，赖清德最有能力守护台湾，发展经济，造福国人。恳请大家6月10号到6月14号晚上6点到10点，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电话民调，坚定支持赖清德。赖清德，感谢您，拜托您。 爱之味喜卡沙辣椒酱 ，Okinawa 长寿村的秘密。美丽元素 Cup Massin 辣出美丽，传承皮素 Nobility 吃出健康，美丽健康小负担，爱吃味喜卡沙辣椒酱。 一段历史的抉择，五位桌游设计师的生存战争。哈奇谷文化艺术团成军15年代表作《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从2019召唤1895，一场不会赢的战争为什么要打？面对必然的结果，你如何做出不悔的选择？6月8号、9号，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系统，1895火烧庄最终抉择。 嗨，我是尹乃菁，我的全新节目《飞碟午餐》尹乃菁时间，6月10号开播喽！国内外大小事、吃喝玩乐，我会给你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飞碟午餐》尹乃菁时间，我们《飞碟午餐》见。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登革热疫情蔓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指出，过去行政院补助给高雄市的登革热防治经费都是几千万，今年只有800万，希望院长苏贞昌可以多补助一点，提拨第二预备金给高雄市用，在疫情还没扩大前就把疫情消灭掉。与会的卫福部疾管署副署长庄延祥指出，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登革热防疫的地方政府预算必须编足，中央政府只是适时补助，希望预算不足的部分是否可以先动用市府的二倍金，确实检讨年初已经给的800万经费。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全体员工绩效奖金打折，引起的员工还有联医工会不满。联医院方今天解释，绩效奖金为预支，今年第一季盈余不理想，加上健保点值持续低下，人事成本上涨，为了避免盈余不足却易发奖励金，才会调降绩效奖金。联医指出，医院收入83%来自健保，受健保点值影响甚巨。台北区医院总额点值又是全国最低，去年就受健保点值及摊扣制度影响，收入减损了3.74亿，整体盈余也大幅减少，奖励金可支出额度减少3.12亿。要有盈余才有奖励金，院方为了及时奖励员工，奖励金采用预支的方式，台北市审计处隔年审定前年度决算后才结算奖励金，多退少补，为了避免盈余不足易发奖金，才决定从今年第二季开始调降额度，要是全年营运决算乐观，就会补回奖励金。前士林地方法院法官陈梅清屡屡把 饮宴时段不时申报为加班时间，并且请领加班费，又言语骚扰女性部属。司法院职务法庭今天宣判免除法官，但可转任其他职务。职务法庭认定，陈梅清去年一月及五月下班之后在外应酬，没有加班，却申报加班还请领加班费。此外，101年九月下班宴请部属参叙的时候，言语骚扰了两名女部属，不仅在女部属的心里留下阴影，还影响其中一人隔天的正常开庭作业。职务法庭认为陈梅清损害法官职位尊严及司法形象，在依比例原则考量他在民国94年间在网络交友时也有言行不检的事证，考稽列过丙等，综合审酌他的刑事态度、审判业务，不宜续任法官，应予免除，但可转任法官以外的其他职务，没有剥夺他的公务员资格。新竹县竹东镇14岁邱姓少女五年前惨遭虐死焚尸，主嫌林春雄今天二度判处死刑。林春雄不满女友受到轻度智障的邱姓少女辱骂，竟然带着女友和三名同事虐打邱姓少女致死，隔天再泼汽油焚尸。检方依杀人罪向法院求出五人死刑，一审判决无期徒刑，高等法院更一审时改判林春雄死刑，但是最高法院撤销了判决。高院更二审今天依然认定林春雄主导全案，判处死刑，另外四名共犯维持无期徒刑，五人全都褫夺公权终身。合议庭审判长吴秉贵说明，五名嫌犯对被害人极其残忍，分别在三个地点性侵殴打少女，还进一步杀人焚尸，尤其审理过程中完全看不出主嫌犯林春雄任何的悔悟之心，所以重判死刑。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点，成为2077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33点，跌幅1.16%，282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8点，跌幅1.81%，84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点，2687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5点，3127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2点，指数10409点，成交金额978亿。南韩今天险中节国定假日，股市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南投县大雷雨即时讯息，时间到3点45分，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宜兰花莲南投地区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帝国花园广场，板桥唯一超值小平数，温水泳池饭店宅，租金投报比定存高5倍，赚租金也赚增值。6分钟江翠捷运站，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哇哦，你的冰室看起来不太一样哦。 当然啦、带它去全遮美容，看那闪亮的光泽，真是完美。还有你听，那高亢的声音多么的磅礴。 但它的轮胎怎么好像不太大啊？ 哎，果然差一点就不完美了。好，现在就回原厂换冰室认证的 MO 轮胎。 独一无二，成套完美，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回厂进行检测及保养维修，详情请洽台湾冰室授权经销商。 在工地做事，骨力打拼，大家休困时常常用粉来交杯。其实吃粉开支，人有年岁啊，身体嘛也袂堪。想要戒粉，效果煞拢无戒好。好在加在，即马戒粉有人收听，戒粉政府有补助，会当领药啊，还佫有人打电话来关心佮提醒。 收听卖吃粉，斗阵来戒粉。 0800-63-63-6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刷新 Spotify 史上单日串流点听记录，天王红发艾德、小贾斯汀联手轰炸全球排行榜。I don't care。最新洗脑单曲 Cross Me。红发艾德再创奇迹。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6月10号为你送上 TL 江天麟。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昨天才感觉到不安，今天又说有点心酸，没心情也没时间，对什么都已经厌倦。听见鸟叫的声音了吗？看到挨饿的孩子吗？我的蜜罐里的你是不是被宠坏了吧？有多少欲望还在挣扎？有多少梦还没实现啊？有多少你操不完的心让你折磨自己啊？有多少照亮自己，翻越前面一座座假玻璃，脚下的路途慢慢走过四季，路途很短，总是 下午的3:10，6月6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我们的现场，你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他带来这一张他的同名专辑，让我们掌声欢迎谭丽君。 啊，大家好，大家好，玛丽、马克， 他还有挥手，大家好，大家好。 对对对，当直播就是有现场那个视觉一样的， 对对对。 而且每一次呢，就是上次是谁来啊？也是从北京来，然后就第一次见面，就是会先。啊，这是我们一点小礼物要送给你， 哦这个啊、 然后我都会，哇，这，谢谢你的礼物。那谭丽君呢？就是 大家会不会以为是谭咏麟的谭啊？ 哦，是谈笑风生的谈。 对， 哎，你怎么介绍你的谈？ 就是谈话的谈， 哦、谈话的谈，对，就是说话谈话的那个谈、嗯。然后刚刚一开始呢，就问说，因为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一定。丽君就会想到邓丽君、嗯、所以就会问说谭丽君是本名吗、嗯、那是谁起的名字呢 是我自己是我奶奶就她自己起的她也没有受到影响她就希望我像女孩一样温柔有丽子然后又像男孩一样坚强有个君子就这样 哦 所以女孩要美丽然后要像君子翩翩风度这样有力有君 对对对 奶奶根本就不知道邓丽君何许人也 不知道 那在这边呢就是你发行的这一张专辑我们先来讲讲你的音乐路好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走上这一条就你有想发行专辑这件事情是在你小时候脑海中有想过的一件事情吗 其实 没有想过。 嗯 嗯，只是就是从小就喜欢，对声音比较敏感，就喜欢音乐，然后就求着父亲给买个琴，然后他觉得我的爱好太多，他觉得我什么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嗯嗯， 他说你要是连续在琴行上一个月的课，我就给你买一个电子琴。 只要一个月，那个很短哎。 对，然后我当时很小，然后我就真的每天去上课，然后他觉得啊，这个是真的在做。 哦，这个好像不是三分钟热度了。 对对对。 那你记得你在要求你要去弹琴之前， 嗯， 你还想要做什么吗？所以让爸爸觉得你就是三分钟热度的人。 就我还平时就有各种奇怪的爱好，比如就是，就是有一些男孩子嘛，就是我是跟在奶奶家长大，就是跟哥哥长大，有很多枪呀、对讲机啊，就今天要买这个，明天要买那个， 哦、 就是很多奇怪的玩具， 玩具 还有要学一些。就是有一些兴趣爱好嘛，就想学什么就要求要去学。 Uh-huh. 其实就是很小很好奇，其实想尝试。 嗯嗯嗯嗯。直到音乐，然后定下来，然后学了电子琴。你还记得是什么音乐、什么歌，或是你现在在成长？现在我问你这个问题，你第一个浮现的歌是什么歌？ 啊、成长第一个浮现的应该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啊，或者说就是有关于。小时候的儿歌 童谣、 童谣， 让我们荡起 双 桨，我没有听过哎、欸，我们都 没 有听过哎、欸 啊，这可能在我们那边比较 火。那你哼两句会不会？搞不好其实我们知道啊。 大概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迎面倒映出。什么白塔？然后忘了，就是，对，就是这种。 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听到， 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 我确定。 好，这是小时候听的，这算是儿歌、童谣。 对对对嗯、 好，然后好学琴了，然后在学琴之后呢，你的求学路上，这路上有就想着往音乐路上走吗？还是也跟一般人长大一样，就是要考试啊、读书啊？ 我其实是想当一名警察的。 你想当一名警察？ 想说满腔跟对 讲，是因为。父母都是警察， 枪跟对讲机的确 是 就是警察。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看妈妈的那个警服很好看、然后小时候看港片《陀枪师姐》，就是觉得很棒，就觉得我也要做一个天天去破案的人，就是有那种情节。然后等到我高三填报志愿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他们就。就 不要，他们 说 不行， 不要，不行，不要，不要，然后就一直就说不要当警察，然后最后是母亲劝我说是，他是以这个理由劝我说服我说，女警都很无聊的，我们就干内勤的，你愿意来干就干吧， 哦， 不会让你出外勤、 哦，你以为可以去破案去爬爬灶， 对对对， 但是不行， 不是跟电视上讲的完全不一样。哦 所以这个就浇熄你的热火了， 对，浇灭了。然后那我就喜欢音乐和警察，就是如果说在高中的时候， 两条路， 那我就选择音乐了。 嗯、 然后这个他们就不阻止了，就 这个也在阻止。 也对啊，这个也会阻止吧？ 对，也会阻止。 嗯， 那父亲说：“你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走一个正常女孩子路线，考一个律师呀？你看你，或者考一个、就是清华北大那样的正常的重点大学啊，或者那样好好学习，然后。”不要去做一些每天就是因为是那时候很小就玩乐队， 嗯， 跟那些乐手都长头发，他就觉得我每天都属于不务正业的那种， 叛逆 的那种样子，对，他觉得我就在不务正业， 嗯 嗯，后面就是、 所以在高中时候就已经开始玩乐队了， 对对，十七、 哦、 岁的时候， 那哎，爸妈是警察，所以那个警察是因为中国的警察制度是有什么公安跟武警，所以是公安吗？ 对，公安。 哦， 嗯， 好，所以接着下来呢，好，那填志愿音乐不给，那怎么办？ 就那 硬念 硬就怎么着也要填，然后我就去求我妈妈，我妈还是比较支持我的， 嗯， 然后我爸就说不掏学费了，你要这样 要 自己赚， 嗯、 就或者说没我不管，然后还派了一堆人来劝我， 嗯、 就是。包括我朋友，就我爸爸、 叔叔伯伯阿姨 的孩子，还有他们叔叔阿姨也来劝。 人海战术， 就他劝我，还有舅舅，就派各种人来劝我，让我不要学音乐。 嗯嗯嗯。 嗯，说这个路不对， 不对， 走正常的路吧。 对对对，走正常的航线。然后， 但我还是就偏离了，然后我就又在他眼里是偏离了，然后就、嗯、我就扭着头就背着包就走了， 嗯 嗯， 就离乡背井了， 对对对，就去上学。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请为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吧。 啊，我的家乡在美丽的西北的小城叫做天水， 嗯， 天水市，它属于甘肃省， 嗯， 然后是被称为陇上小江南，大家以为西北就会很干嘛，觉得甘肃就会， 对对对， 但我们那是长竹子， 哦， 会，然后是陕甘川的边界，就是秦岭的余脉， 嗯， 然后每年有非常大的功绩伏羲大典，然后叫伏羲文化旅游节， 伏羲是那个， 对，是天水人， 哦， 然后女娲，然后我们那有原始人的基，就是 哇，中国神话故事里面的， 对，那个祭典里面在做什么？ 就是祭拜伏羲，然后会有很多台湾同胞过来，每年都有， 哦， 所以是省级的直播大典，在我们在中央四套国际频道都会播， 嗯 嗯，然后反正就是台湾代表团会占一大部分人，然后我们天水市会为了迎接这个，就基本上整个市区都特别热闹， 嗯， 就是特别热闹， 嗯， 然后酒店都住满了， 哦， 嗯， 哇，伏羲大典， 对对对， 听起来很酷哎， 嗯， 那现在天水还有很多可以看到这些古老神话的东西吗？ 就是伏羲他不是创立了八卦嘛， 对， 啊，就易经，就是很多星象，所以在我们那有挂台山，然后就有很多，就是风景很好，因为是秦岭，就是很绿，所以我昨天到台北我就觉得很亲切， 嗯， 因为我坐那个捷运的时候， 嗯， 看到那个绿绿的， 啊， 就感觉跟 我 家的，我 们捷运有绿绿的吗？ 就是 捷运你说坐上面， 啊，坐上面从台北 高架那边， 对对，高架从机场到台北站的时候， 啊， 就很绿， 嗯， 就觉得好熟悉啊，就是就跟回家的感觉一模一样的。 哦，相较于就是你求学的时候在北京的那个大城市的感觉，就是绿色比较少， 很少了， 嗯， 就是，嗯 嗯嗯，好，所以从天水这个美好小镇、美好小城长大的丽君， 嗯， 之后，嗯，求学，好，我们现在讲到求学，今天是你的自传时间哦，然后求学就直接到北京了吗？ 嗯，求学是先。我有点曲折，高中在西安上的，西安离天水很近， 哦 okay， 西安你们很熟吧？ 嗯， 比较熟。 我们离西安大概就一个小时的路程。 嗯， 所以就是，如果西安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秦始皇我们那边就是有八千年历史。 哦， 对，所以秦始皇的很多亲戚是在西安。 嗯， 在我们那儿。 嗯， 然后慢慢迁移到西安的， 嗯， 所以我们那儿很适合人居住，所以欢迎大家来旅游。 哦， 对，然后高中我就在西安上了，因为很近。然后大学我是先去的四川， 嗯， 四川省，对，四川上的音乐学院。然后研究生是考到了北京， 北大， 啊， 嗯， 对， 嗯， 北京电影 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对，北影。哎，所以这走了好远哦，从 对 原本的好一样从西北，然后到了西部，嗯，然后到最后到了北京去。 对对对。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念了音乐，然后那个时候的音乐就，已经有选，比如说是流行音乐啊、作曲音乐啊，还是哪一个方面的呢？ 那时候学的是唱歌 哦，声乐， 美声，对， 嗯， 但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又被认为老师为不是 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的那种学生，就是经常不合群，然后晚上就不见了，就去唱歌去了。 我是说去驻唱的那种，哦， 对，在大学就唱驻唱去了，然后就觉得嗯，好像自己觉得音乐原来这么深奥，就其实那些作曲家就很厉害的作曲家给了我很多灵感， 嗯， 然后就去尝试着写歌， 嗯， 然后还写交响乐， 哦， 就找专业的作曲系的老师去学，这样就也是奠定了就是自己有一个念想，就是应该学作曲，然后就研究生就去学了电影音乐创作， 嗯， 对，这才过来的。 然后学了电影音乐创作，当然就是选就是北影啦， 嗯， 我每次都觉得北影就是听到这两个名字，就是里面都是一堆怪物，就是一堆。 我在北影里也属于那个异类，就是电影学院它是编导摄录美， 哦， 大家都是为电影服务， 嗯，对。 那我在里边唱摇滚，每天就是做乐团，就是电影，大家就是，但是我们都是新闻类，都是为了电影服务，但 是 对我，但我都为电影服务，但是我是电影来为我音乐服务， 哦， 我让我所有同学来为我这个 MV 来导，然后所喊着同学就是大家一起来玩音乐这块，就把他们拽到这边来。 嗯，今天呢，其实就是你在今年的夏天有一个巡回，然后这个巡回呢，其实在台湾站算是明天后天明后天对不 对？ 对， 明后天在台北，然后 大后天在台南。 嗯嗯，那你的乐队们也有一起带过来吗？ 对，一起来的。 哦， 他们现在在哪？ 他们在玩，他们抛弃了我。 他们不用上节目宣传，因为这是你个人专辑啊。 不是，我叫他们，他们昨天晚上吃夜市，吃到很晚。 嗯， 就是。太美了，就是太好吃。 你们昨天去哪个夜市？你们一起去的吗？ 他们去的西门町都没有带我，你知道吗？就我是被抛弃，就我像他们的助理一样，帮他们这个忘拿那个忘带，然后我就一直在提醒他们。然后到了之后，好，你去上节目吧，我们去玩了，就把我抛弃了。是真的，他们把我抛弃的。 那你们昨天去哪一个夜市？ 他们去了西门町。 西门町 啊，对，我是去了那个远。 远 哎， 宁夏 不是叫什么远 远 嗯， 有个远字， 有个 远 字 的 夜 市。 好，有一点着急，就是突然 没关系，你不用着急，我们现 在玩 饶河街错了，我错了， 差太远了， 没有离他家乡很远的 饶河 夜市， 对对对。 可是你看啊，你去过，你待过北京，然后你待过西安，你待过 成都， 对，哦，在成都， 嗯嗯。 这些地方，成都应该也，我印象中成都应该也是一个有夜市的地方啊。 有， 对啊， 很多吃的， 嗯， 也是跟这边就潮潮热热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有不一样吗？ 对，就感觉是两个家乡的合体。就成都算是我第二家乡，待了好几年嘛，然后就也很像，就是小吃很多，大家走在路上就吃，就没有觉得奇怪。在北京不会哦，在北京 不行， 北京大家就会坐下来吃。 对， 成都你就走在路上，女孩子都是边走边吃的，就到台北也是这样。 是。好，今天呢，谭毅君来，然后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谭毅君的前半生。接着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下，然后待会呢，回到这张的同名专辑作品上面，然后请丽君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这些作品跟这些歌吧。 好的。 每当我失落难免，总想起那笑脸。 悄悄地，我把门打开，等待流浪的人回来。往事难懂，他选择沉默，我的心是否变得太快？轻轻地，爱不用太多，只要一点点就足够。真心付出就已经拥有，时隔多年是否能回头？人海茫茫，让你一颗心中就有一个伴。我想问你，是否两个人让爱情更简单？在世界尽头的角落里，我大声的呼喊。 一个用生命在演出的歌者，一张充满情感的专辑，伍佰《Channel Blue》最新单曲《让水倒流》。 就让水倒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恭喜你们， 家里有好事！ 对啊，买车可是人生大事。现在到轰大，好事不断，试乘就送轰大限量精品，订车天天抽 Remova 30寸精品行李箱，全车系入住送5年延长保固。指定车型再享60万高额零利率，活动期间内入主加码再抽，独得现金100万。轰打全车系，夏日礼赞。轰打。 什么上市？民进党赖清德，台湾上市。 民进党，咱爱有希望。总统支持赖清德。台湾，咱要出头天。总统爱选赖清德，各位乡亲，这摆初选赖清德需要你的支持，接到民调电话，唯一支持赖清德。 雅虎抢钱抢到爆啦！ 雅虎奇摩购物中心618年中庆暴赚储值金，先储值再消费，最高可抢16000！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抢钱抢礼抢 雅虎！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骨头剧场真情重现李国修经典《征婚启事》，经典再现，绝不容错过。曾国城、蔡赞德领衔主演，献给追求幸福的朋友。6月14到16日，国家戏剧院欢呼加演，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系统。 哇哦，500元！耶，又是500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下午的3点28分，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的还有今天远道而来的谭丽君。 大家好，我是谭丽君。 现在呢，回到他这张专辑，谭丽君的同名专辑。那这一首歌曲呢，算是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们会比较早听到的一首歌吧，会比较相较之下比较熟悉的一首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在说些什么吧。这首歌叫做《偏离航线的你》。 对，就是听完上半身的确就觉得 就是你 都是偏离的，所以你知道这首歌 就是你 对，然后很开心，因为我这张专辑是3号在台湾首发，所以这首歌应该算是主打，所以就是我一直在偏离嘛，就是他们帮我选了，那这个很适合你，就这首了。对，就确实写了当时一个心情，就是我明明走的路是对的，然后那个导航他老告诉我你已偏离航线，你已偏离，又一直在说，然后我就写了这样一首歌。 所以其实自己心中很确定我走的路是对的，可是很奇怪，那个导航常常也都是大家其他人的声音。 对对对， 那个导航也是为了大家而做，不是为了我们个人而做的。 所以现在你爸妈还会觉得你偏离了航道吗？ 现在他终于说不好意思，那时候 我 好像误会了。 所以还是算是得到爸妈的认可啦。 对对对，自从就是上大学之后，我拿了好多奖状回去，爸去，哦，你好像是这块料哈。对，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偏离航线的你》。在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曲叫做《女科学家》。 对， 有曾经会觉得这是一个 不偏离航道就是应该要去的地方吗？ 就是你说有一个地方是吧？ 对啊。当初为什么会写《女科学家》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对，怎么产生的呢？ 这首歌其实就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契机吧，就是我哥哥他在非洲的元件公司里上班，然后他回来。 元件公司是 就是水利在元件非洲的一些项目，水利工程。 哦，水利工程， 对对对。然后他回来就跟我聊天，说起来在非洲的有一些病，就是有些以前有一些很多传染病嘛， 是， 对，因为那边的条件呀、啊、什么有限。然后我们的国内的女科学家屠呦呦发生了那个发明了那个叫什么青蒿素，对对，那个就是我哥哥。就我们在国内也只是知道她获得了诺贝尔奖、 oh. 就女第一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然后我们只是知道，然后就说哦好棒好棒，就听了这么个，然后但是我哥他是在非洲，他就听特别的感受到，非洲的人民因为有了这个很便宜的一个针，就可以防治这个病了，要不然得到会真的很，就是他在那边就很看到了很多，就啊他说你真的要好好感谢这位科学家，就是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让我觉得哇，原来真正的就能感受到是在身边的这种感觉， 所以这首《女科学家》其实 是 有一个、 就是、致敬悠悠， 有一个对象，有一个人物的， 对对对，就在致敬屠呦呦，然后因为就感受到真正的女，我知道的女性科研工作者占总数的28%，所以就觉得很多女科学家在国内嘛，我们读博士就会被就是啊女博士啊嫁不出去啊，就是这种。但是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你就坚持自己的这条路，就是哪怕世俗说你怎么，还是真的你做的这些事情是有 造福人类的， 有意义的，对对对， 坚持自己的航线， 对对。 我们来听听这首《女科学家》吧。在谭林君的音乐养成过程当中呢，你觉得谁的音乐有给过你一些养分呢？或是有曾经有人说过你的音乐像谁吗？对不起， 就是小时候，玩乐队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去翻唱的是英国爱尔兰。就是小红梅，可能受他们有一些影响，就是因为特别喜欢他的音乐， 主唱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 曲调， 对，因为可能都喜欢他，所以就会有人觉得，因为王菲好像也喜欢他， 是， 也有人会就说啊，有一点点他，就可能我说我们有共同的偶像就是卡百利，然后他现在不是走了吗？ 对啊， 很难受，就是 很难受， 真的是他 特别难受， 他走了我特别难受，真的就是。很可惜的感觉，他每次要来中国巡演就是因为生病没有来成。 好，然后我们现在呢要继续听到这首歌曲，他一开始的编曲就用了一种神秘感 啊，这首歌、就是、 对，然后光取名就是也取，就是如果今天呢是小红梅取了一个名字叫东方微笑，我可以理解你就是个中国人，你取东方微笑，这意思是 这个就是因为我其实是在写家乡的一个情节，就是我们那儿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就是叫麦积山石窟，然后有被称为麦积山石窟被称为东方的雕塑陈列馆，就是有很多北魏时期的泥塑的佛像很有名，然后里边有一尊佛像叫做东方微笑，然后被称为东方的蒙娜丽莎，就是他的那个笑脸的那个工艺技术已经不亚于那个蒙娜丽莎的那个技术了，所以那个微笑就 很恬淡，很舒服。 嗯嗯嗯。 然后 你说在天水吗？ 对，就在天水。然后我们平时就在天水送礼， 嗯， 或者会就会送那尊小沙弥，叫做东方微笑。 哦，所以那个科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小沙弥吗？ 对，小沙弥。 哦， 嗯， 他的笑就是跟蒙娜丽莎一样。 对对，然后很给你一个 安静恬适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是如果你们小时候要校外教学，都会去那边吗？你们自己会常去吗？ 我们其实不常去，就是游客人来，可能听天水最有名的景点就是麦积山石窟， 嗯， 就是都是去看这些塑像的。 我要来 Google 东方微笑。 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这个神秘的微笑究竟有多安静恬适。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呢，有刚刚告诉我们这个东方微笑的谭丽君， 嗯，所以他不止一尊吗？是里面有很 多， 好多 尊，他是其中一尊。 哦，因为我现在看到好多各式各样的东方微笑。 对，他那东方微笑是其中的一尊， 其中的一个， 一个是的， 对， 哦， 对，一个就是他是。其中的一尊就是有代表性的一尊，它是多少号来着？我忘了，就是它有自己的编号。 嗯 嗯，然后就是对，就这个笑，你可以， 我看 这个， 我看我看我看， 这个，笑， 它就是很 peace 很和平的一个笑容。 对, 对, 对, 对。 你如果去那个景点，你可能就在他面前，然后一直看着他，然后就是会陷入一个沉思当中的感觉， 对对对， 就有点着迷的感觉， 有点可爱。 对啊， 有点可爱。 月成蹉跎，日月璀璨不留痕，喜怒哀乐不住息。 夏季巡回演出现在来到了六月份，来到了台湾，在6月7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呢，在卡夫卡， 嗯， 然后6月8号呢，在 乐悠悠、嗯， 然后之后呢， 之后是在台南9号的 Room 335， 嗯，6月9号，所以就是这个端午连假期间嘛，7、8、9， 对，我是来过端午休假，带 band member 一起来玩， 对对对， 那应该是他们在休假，你工作比较多， 主要我在吃，对，我想来吃，被他们抛弃之后，我就一个人。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呢？嗯， 然后就11号19号演完，在台南再吃一天， 嗯，好，就要走了， 11号就走了。 哦， 嗯， 这一次这个夏季巡回演唱呢，有一个 title， 这个名字就叫万能力量，对不对？ 对对， 也是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那跟我们讲讲万能力量吧。 对，就是现在放的这首歌叫做万能力量， 嗯， 然后也是这次巡演的主题。然后它的创作契机就是来源于 一首诗，然后给你分享一下，一个宋朝的一个禅师写的，叫做是这样：我本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他今朝沉浸光生，照遍山河万朵。就是我们就想表达的就是，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发光的星体在这个星球上，然后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自己的光芒。然后就是提醒大家去找到自己真正的真实的那个自己，然后挖掘出自己的那个光。 我觉得就是每次听到譬如说像刚刚这个宋朝禅师这段话，然后其实在西方也有同样的话，也有同样诗人讲基本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然后只是那个时代可能不一样。听到以后就觉得哦，有点起鸡皮疙瘩。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发光体， 找到自己的光， 然后用自己的光照亮这个世界。所以7号8号你在台北的话呢，欢迎你可以去卡夫卡或者去乐悠悠听一听谭丽君，然后带给你的光。9号的时候呢，可以去台南喂食他牛肉汤。你吃牛肉吗？ 我吃素。 你吃素啊？那这样台南应该可以全身而退吧？ 你吃素，那你在饶河夜市吃了什么？ 对啊， 我吃了那个 豆花， 对，还吃了麻辣臭豆腐。 哦，麻辣臭豆腐， 但就不能吃麻辣鸭血。 对，我刚刚想说，我吃素，我还吃了麻辣鸭血，不错。 喝了很好喝的果汁。 OK OK， 可以啦，没问题啊，全身而退。 那我相信你在台湾是绝对不会变胖的。 对 ，OK 的啦，OK 的。 对， 好，所以呢，这把握6、7、8、9，7、8、9的三天，然后可以就是见到谭丽君，还有谭丽君的 band members。你的 band 有一个名字吧，对不对？ 对，叫多边图形。 多边图形， 对， 可以一起去听一听，跟他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晚上。今天要谢谢丽君喽， 感谢你， 谢谢马克。 这是 T.L. 张天麟的创作曲《心贝》，你因太阳而美丽，闯入我的心系，越过孤单伫立的恒星，光年旅行家是你。摘下一朵雪绒花，飞到月亮，承载着梦想的小船，划着划着，直到永远。请听 T.L. 张天麟的创作曲《梦湖》。 想搭哪班飞机？ 我们这次搭车去，来上车。现在到 Luxgen， 全车系试乘都可抽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购车再送最高110,000红利发财金， 还能体验全球首发 Luxgen S5四门轿跑，感受国产唯一搭载车联网系统和225匹马力的惊人魅力，快来电试乘吧。 Luxgen。 政治是众人的事，台湾是我们永远的家。有感减税，照顾青年，基本工资连续调涨。Facebook、Google、Line 都来台投资，台美关系史上最好。这就是政治的重要。

只有一个。 看清楚的， 看清楚的 什么？带过，带过。 什么带过？ 还不带过吗？ 只有一个看清楚的，就是现在时间是3:53，要跟你说再见啦。 爸爸，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送上呢 ，The Avi 的这首 Bitter Heart，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Till they fall down, down, down. I wait for you. It's been 2 hours now, and you're still somewhere in town. Your dinner's getting cold. I rest my case. You are always this late, and you know how much I hate waiting around. Bitter heart, shadows will help you try to hide. Bitter heart, my bitter heart is getting just a little fragile. Bitter heart of mine. And then you come and tell me the same reason as you did yesterday. So tell me what's her name.Bitter heart, shadows will help you try to hide. Bitter heart, my bitter heart is getting just a little fragile. Bitter heart of 2019万众期待，流行乐坛唯一焦点泰勒斯。漫长等待终于结束，全新世代即将来临。狂扫全球73国排行冠军，刷新西洋歌手最快 MV 点阅破亿纪录。当今乐坛最强天后，请听环球泰勒斯全新冠军单曲《Me》。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 I'm the only one of me. Baby, that's the fun of me. You're the only one of you. Baby, that's the fun of you. And I promise that nobody's gonna love you like me. No, I tend to make it about me.I know you never get just what you see, but I will never fall you, baby. And when we had that fight out in the rain, you ran after me and called my name. I never wanna see you walk away. Cause one of these things is not like the others. Living in winter, I am your summer. Baby doll, when it comes to a lover, 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 I love you like me. Hey kids, spelling is fun. Girl, there ain't no I-N-T, but you know there is a me. Strike the band of 1, 2, 3. 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 Girl, there ain't no I-N-T.